臣站起来。 是。 行。 儿啊，儿啊，若是为娘悲伤愿逃生， 娘， 有人问儿的名和姓，你千万千万莫说呀，儿姓陈。 Thank you.

耳边响忽听懂人马嘶喊骑马的驰直奔小山湾

再请欣赏李秉叔在三堂会审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。 Yeah.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淑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